持話我要見佢港獨㗎啦，係 啊， 係 啊，明先得，你唔係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，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，慶祝雙十嗰啲記唔記得我革命嗰個？ 玉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好，咁啊，翻返嚟直播室，而家係2022年嘅12月29日嘅10:39。咁啊，大家喺度睇緊嘅玉敏踩場。嗱，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行政長官李家超、黑警超咧，就喺琴日就喺政府總部主持一個叫做應對疫情指導及協調組記者會，咁啊宣布多項嘅即係防疫措施，放寬嘅呢個防即係多項嘅防疫措施，咁啊包括取消疫苗通行證、取消限聚令。密切接觸者無需再隔離，而海外抵港人士由機場入境嘅時候無需再做核酸檢測。有關措施12月29日生效，即係今日生效。嗱，你睇翻呢個做法，同頭先我講中國個做法係咪幾乎一模一樣？係咪？咁但係香港咧係比佢更早咧就做局部嘅所謂鬆綁，係咪？嗱，而家呢個做法係咪一模一樣？嗱，關於取消疫苗通行證嗰度咧，我喺網上見到有啲人就話：我一針都未打過嘅，你睇我戰勝到最後，我贏咗啦咁。咁固然係有啲人咧，因為唔打針佢有佢原因嘅，係咪？咁但係唔打針咧，當時咧就因為有個疫苗通行證限制，令到有好多地方咧就行不得也過過，大家好唔方便，就挫住條氣。咁而家咧就會有一種睇法啦，始終你都要放，點到你唔放啊？咪即係咁樣。打咩針啊？係咪？咁但係大家不可不知，如果你出去旅行咧，你就要打針啦。而家係咪啊？有啲地方係要你打針先俾你入境嘅，係咪？咁有乜計啊？係咪？好啦，取消限聚令，個限聚令又冇咯喎，係咪？然後就唔使罰錢咯，係咪？咁大家可以開 party 啦，乜都做得嘅。而家係咁，但係咪代表個疫情已經受到壓止咧？24,000+啊！今日都系大佬，系咪？咁其实与病毒共存咯，呢个咪系咪？即系卢宠茂嗰个共赴黄泉咯，而家咪就系系咪？嗱，你而家大陆咁样即系话开放法咧，中门大开，又俾啲人涌嚟香港咧。喂，呢、這个真系唔系帮你香港噶，你从即系你谂深一层，系咪？点系帮你香港咧？哦，咁啊，市面可能繁榮啲，係嘛？啊，啲鋪頭有生意做，係咪咁解咧？咁啲好多人都成日要求佢開關㗎啦，係咪？唔通關啊，死得㗎啦！香港咁而家通關啦，咁樣，咁係咪代表香港就生得咧？又大家不妨諗下，係嘛？咁當然有利有弊嘅，一定係係嘛？咁你香港人即係憂喜參半，甚至有啲人係憂多於喜，係嘛？喂，你而家咁樣你？用句難聽啲，如果你信呢個盧寵茂之前講嘅，咁即係攬炒嘅啫，等於係。所以我上次喺度標題就係起咗條標題就話：喂，究竟係攬炒啊，定係即係血濃於水咧？大家即係喂，大家中國人係嘛，同胞血肉相連係嘛，係嘛？定係攬炒咧？咁啊，咁如果疫情，繼續爆落去嘅，喂，你嗰個病，你雖然話輕症，咁都係一個病嚟噶嘛，係咪啊？ 咁點解之前唔驚？之前咁驚，而家唔驚咧？咁呢三年大家都疲曬啦，已經係係嘛？咁對於香港嚟講，你晨早要咁樣做咧，你而家要等大陸喂答應俾你，即係嚇所謂通關，你要求咗好耐㗎。誒得啦，而家1月8日開始，呢、這個陳國基直情講到全面通關，爭分奪秒。争分夺秒，大家共赴黄泉，一样有机会，系嘛？咁而家就有得解释我大条道理，任佢噏嘅啫，系嘛？之前李家超点讲咧？对付呢个疫情，卢颂茂点讲咧？咁啊，我哋喺度讲好多次啦，大家对比一下就系呢个系咪朝令夕改咧？咁啊，呢个系咪今非昨事咧？咁啊，你作为一个政府，屌你乜就共产党，系嘛？放个屁！你都要话香嘅，系嘛？你仲要贯彻执行嗰啲错误嘅政策，系嘛？而家紧跟党中央，咁仲有咩一国两制、高度自治咧？当然晨早就冇咗啦，系咪？香港呢班咁嘅狗官，你旧阵时嘅特首都仲喂都有啲本位主义喺度嘅。其实最明显嗰个咧就系、是、或者做得相对比较彻底啲嘅就系、是、曾荫权，系咪？董建华第一届嗰阵时做特首嘅时候，佢都真系以香港为本位嘅。OK， 而家就唔系啦，系咪？到咗林郑月娥搞呢一个所谓即系送中条例出嚟，佢就已经系一面倒，因为冇办法你出咗事啊嘛，一面倒就企喺共产党呢一边，咁啊，帮佢做坏事，系咪？帮佢喺度镇压香港人。梁振英一上台，我就已经话港共治港，系咪？呢啲我哋之前全部睇到晒嘅。系嘛？而家到呢啲仲彻底，呢啲系奴才嘅奴才治港。你睇呢一个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，家家地你都系专业人士医生啦。虽然你即系俾共产党入咗个屎眼好多好耐啦，系咪？咁你喺深圳啊，又去深圳度做嘢啊，系嘛？各样你一路都系奶共噶啦，系嘛？咁都唔紧要啦，你政治立场你系咁啊，系嘛？咁我讲，但系你一个专业人士嚟噶嘛，大佬。而家喺度解惑，政府放宽政策就唔系放弃防疫，咁你讲乜啫？你仲唔系放弃防疫啊？你而家防咩疫啊？而家最新做措施又冇疫苗通行证，又冇限聚令，咁而家每日都20000多单，咁你有佢病系咪咁咧？唔通噶嘛，大佬？咁又话新冠疫情同三年前情况不同，你而家唔系讲紧三年前啊？三年前個全世界都驚到鼻哥窿都冇肉啊！因為我死亡率都幾高嘅，日日有人死，而家咪日日有人死啊！一樣日日有人死噶嘛？咁你而家你老土咪可唔可以行出嚟講？誒冇呢個病都日日有人死噶啦，你可以咁講噶嘛？係咪？咁如果大家咁啊，咪一早都唔使防疫啦，嘥咁多錢係咪？全世界唔使斷鏈啦，係咪？好清楚噶嘛？呢、這個就畢竟係一個喂對世界全個世界係一個衝擊最大嘅一個。即是一个病毒嚟㗎嘛，跟住又变成一个大流行㗎嘛，好清楚㗎嘛，呢个系。咁又无需同流感比较，两者仍有大差异，咁即系点解呀？即系严重过流感啦，系咪？咁又话系时候将检疫同埋防疫嘅责任同埋权力交俾市民喎，大佬。你而家喺度推卸责任卸薄，你话而家交俾市民，当初你限制市民嘅自由，要人哋有疫苗通行证，系嘛？要检测，屌你系嘛？入境嘅香港人要隔离，而家你就话将检疫同防疫嘅责任同权力交俾市民，即系之前就话共赴黄泉，即系扑你个街，真系乜你都噏得出，系咪？上个礼拜六啊，24号啊，平安夜先至喺电台嗰度讲啊，电台节目啊，唔系简目，电台节目表示暂时唔会取消疫苗通行证啊。有提升疫苗接种率，特别是一老一幼，减低这一类人群的重症和死亡风险，减轻对医院的负担。现在没有疫苗通行证，那你这个所谓提升疫苗接种率就不用做了，是不是？那你没有疫苗通行证，那些人未中那些都不会中了，是不是？怎么提升个疫苗接种率啊？是不是？喂，一个礼拜都唔够就180度转变，系嘛？疫苗通取消，系嘛？咁佢话咧，哦，政策肯定有某个时间作调整喎。咁你上个礼拜六先讲，佢哋而家得嗰几日嘅大佬， 噏乜春喺度，系嘛？跟住又重新考虑成本效益啊，系嘛？啊，每个阶段都要检讨啊，系嘛？咁又一路一有接种率仍然系最令人关注同埋遗憾嘅事，而遗憾事咁系你造成嘅遗憾嚟噶嘛？呢个系系嘛？咁又唔认话同内地嘅转变有关，所以呢啲系垃圾嚟嘅，系咪啊？即系任你噏，系嘛？屌你草菅人命又系你，系嘛？屌你即系乜都系你，系嘛？李家超又要讲嗰啲原因，同佢呢个有啲人相似，有啲人唔相似。话六大原因啊，屌你啊，有啲人帮佢写噶啦，系咪？整体社会啊，到达相当高疫苗接种率，咁佢又要讲一老一幼，系咪要提升接种率？屌你咪你两兄弟讲掂数先出嚟讲啦，大佬，系咪？咁又话而家确诊人数超过250万，社会已经建立较广泛嘅整体防疫屏障啦。咁即系点解啊？即係呢250万又可以有免疫，新嘅病毒嚟都有權再中。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係咪？台灣就係㗎啦，台灣而家成千萬人，佢有啲唔止中一次嘅，係咪？呢個係千萬人次啊，就唔係一千萬個人，係咪？可能咁解600万人、700万人都未定，因為有啲係中咗兩鑊㗎啦，係咪？所以对于一个咁嘅政府，大家即系啊，你抹你即系你成日都会抹汗嘅，叫啲滴汗嘅。喂，前后相差有几多日？咁呢个系咪同中国大陆一模一样？咁而家应该会其实讲啦，改名要改成一个新嘅名嘛，习近平新时代的新冠病毒感染系嘛？叫你叫习近平新时代加个习近平新时代，咁又可以。万能 key 啊！习近平新时代的防控疫情政策，咁啊，香港紧跟，咁啊，一模一样，几乎系。喂，你地方都唔同啦，个环境都唔同啦，系咪？啊，文字都唔一样啦，呢度系咪啊？即系你咁搞法，香港啊，真系死得嘅，真系嘅。我早几日有个朋友同我倾偈嘅时候讲呢个。嗱，而家啲樓價咧，即係仍然都係喺度即係跌緊嘅。咁嗰啲二手樓嗰啲交投咧，就都好暢旺嘅。咁代表咩啊？代表個樓市都仍然係 OK 係咪咁啊？唔係喎，二手樓交投暢旺就係屌你有啲人賣樓啊，大佬一降價賣樓嘅而家係係咪啊？問下你啲移民嘅朋友，佢賣嗰間好彩嘅就喂賣到個好價。大部分都要割价求售，惊迟啲仲跌到，哎，我割100万卖咗间屋，跟住可能要85万，减到85万先卖到间屋，跟住可能200万，系嘛？有啲醒目嘅就自己定咗个价，我就减呢个价，跟住我嗱卖咗佢，系嘛？仲有而家开关啊，啲人涌入嚟，即系我讲大陆啲人涌入嚟啦，系咪？咁当然有啲有钱嘅，系咪？或者有啲喺香港有屋嘅咧，咁但系会唔会啲大陆嗰啲人涌落嚟喺呢度买楼啊？你估？咁可能啊，施永青咧就期待咁啊，诶，发达啦！我挨咗呢两三年吓，即系而家个楼价跌到咁样，系嘛？即系做地产代理，即系冇啖好食，系嘛？有啲系转行，哇！你一开关发达啦，咁佢哋落嚟买楼，咁佢落嚟卖楼唔得嘅咩？佢喺香港有屋嗰啲，而家落嚟买楼得唔得？喂，因为疫情嘅关系，有好多落唔到嚟，系嘛？咁但系佢屋企喺香港有物业嘅，你知唔知？佢市系靠佢托起嘅，系嘛？佢而家嚟香港系卖楼套现，跟住走佬。呢种人咧，我可以话俾大家听，为数不少。大陆啲楼啊跌到56000噶啦，已经系上海啊、北京啊、周围啊，系嘛？你可以問下啲朋友啦，係咪？我哋好多呢啲消息管道嘅，係咪？跌到阿媽都唔認得，係嘛？咁但係大陸嗰啲佢封閉噶嘛，係咪？係咪？報喜不報憂噶嘛，係嘛？就算撲街撲到冚，佢都可以砌到個故事出嚟噶嘛，係嘛？但係大陸嚟香港，咁消費梗係會有啦，係咪？ 咁但係唔好話帶個病毒落嚟，未必係好嘅落嚟。佢唔一定係買樓嘅，大佬係賣樓嘅，係嘛？所以要冧 U 啊，真係。所以大家都想象唔到點解會變成咁樣嘅，真係係嘛？諗都諗唔到，係嘛？個變化幾大啊？你話好唞唞先。